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23集。 程前身形闪过，斩魔阵中无数斩魔刀拦截他，双刃一路眼花缭乱地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他在刀山中硬劈出一条道路，随着他人影过处，被白霜冻在原地的一杆利器从空中一直排到了地面，就像拖出了一条森冷非常的白链。程前周身真元疯狂地转动，径直转入五官六感。 如果李云猜的没错，这样大的一个斩魔阵绝不是人力能催动的，阵眼肯定有某种天地灵物。 程前原身聚灵玉，对灵物的感应比一般人要强得多，虽不一定能找到，但总要碰碰运气。突然一道人影径直拦住了程前的去路，程前想也不想一剑横了过去，两股剑气当空撞在一起，来人险些被他一剑掀出去，口中忙叫： 前辈住手！ 正是尤良。程前当然看清了是他，但一点面子也不给，他早就看天眼处这帮脚屎棍子不顺眼，打算将挡路狗一概削死不论。他第二剑转眼便不留情面地追至双刃的剑锋，在空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白圈。尤良不敢应接，慌忙退后让路： 前辈且慢，我知道阵眼在什么地方。 哼，我从不相信天眼处的狗。 程前瞥了他一眼，尤良眼角通红： 程前辈，这里面还有太阴一带三万守军，有我带来的师门子弟百十来个，就算我猪狗不如，又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陨落在这里？ 程前脚步一顿，片刻后他瞥了那快要哭出来的年轻剑修一眼： 带路。 说完程前手指一弹，一道刺目的白光从他手中飞出，直上九霄云上，当空炸成了一把风雪，将所有人的目光全部吸引过来，连正在冲撞斩魔阵的魔龙也原地化成人形，抬手一抹嘴角血迹，神色冷淡地远远望向程前的方向。尤良一咬牙，知道在太阴抓住魔龙的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狠心道： 跟我来。 说完尤良长剑一挥，扫开了一条细窄的通路，一路险象环生地带着程前往太阴山脚掠去。太阴山脚下一棵大树上挂着几具尸体，尤良头也不回道： 正是这几人私自篡改斩魔阵，我已经将其处决，只是这阵法已经停不下来了，前辈请看。 那太阴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漩涡，仿佛沧海暗潮般险恶的旋转，尖刀利刃摩肩接踵地在其中隐而复现。单是远远地看着，尤良这样的元神剑修已经被那排山倒海的杀意冲得几乎站不稳。程前顺手从一具尸体上摸出一把短刀，刀是好刀，他一入手就知道，刀柄上的符咒相当精致，也是大家制作。他将短刀拿在手中垫了垫，随后在其中灌入真元，用了八分力将那短刀在大漩涡中一推，短刀含着风雷之力呼啸而去，下一刻却只听一阵可怕的叮当乱响，短刀外面的三层符咒转眼烟消云散，刀被搅成了一堆废铁。钢铁尚且这样，遑论肉体凡胎。程前眉头倏地一皱，手掌一翻，他身上开始挂上寒霜，一团真元在他手中膨胀起来。这时严征明感到了，一见此情此景，立刻错身上前，自上而下地拍下一掌要压住那团真元，同时厉声喝道： 收回去。 眼看那力气十足的真元要撞上严征明的手，程前忙一翻手掌将他拢回袖中。严征明一掌落下，戛然而止在程前脸侧，看起来就好像一巴掌要打下去。程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心道： 要是真给我一巴掌，我还能舒服些。 然而严征明脸色几变，终于还是将手放下了。 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 谁给你的胆子这样试探斩魔阵阵眼？ 程前不吭声，看起来简直就是无声的对抗，将严征明气得七窍生烟。 哼。 不远处传来一声冷笑，韩渊不知什么时候也赶到了，他是百无禁忌，抬手便是一道暴虐的魔气打了出去，魔气在空中化成了一条黑龙，一抬头将周围的桃花杖吞了个干净，旁若无人地冲向那大漩涡。地面震颤起来，阵眼仿佛受到了挑衅，漩涡陡然大了一倍，一时间天昏地暗，风也成刀，沙也成剑，那黑龙顿时被搅在其中，油梁也险些被卷进去，所有人的护体真元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裂缝，只好一同后退。 这个疯子！ 严征明话音未落，那魔气凝结的黑龙突然惨叫一声，竟原地消散。韩渊脸色铁青，脚下踉跄了一下，显然是受伤不轻。不过都这样了，他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傲慢地冲尤良笑道： 哼，贵派窝里斗的能耐天下无双啊，韩某今日真是领教了。 也许我倒可以试试。 程前摸了摸自己袖中真龙旗，忽然低声道。严征明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程前将真龙旗露出了一角，并飞快地往韩渊的方向扫了一眼。严征明先是一愣，随后立刻会意，两人一个眼神交换完，立刻同时动了手。程前放出真龙旗，他可不是卞小辉那废物，雄厚的真元一股脑地灌进了龙旗中，上古神龙魂长吟而出，金光万丈，竟仿佛是个活的。感情上次他们侥幸拿下真龙旗，不是因为上古龙魂弱，而是催动旗子的卞小辉太废物，那旗子才一展开便脱离了他的控制，只能靠龙旗上复制的那一点不纯的真元支撑龙魂。就这样尚且能把几大高手逼到那地步，何况这次催动龙旗的是程前。韩渊先是愕然，随即意识到此物是什么，脸上一瞬间闪过狂喜，他才刚要出手，严征明已经早有预料似的一剑送到他的眼前。韩渊被迫接招，可惜他先前已经被斩魔阵所伤，气力不济，一时间被严征明的剑困住了。神龙出世，斩魔阵激荡不已，程前将双刃收起，握住龙骨，龙骨在他掌中化成了一根长枪，他飞身而起，借着神龙庇护紧跟着闯入斩魔阵这毁天灭地的阵眼中。纵然有神龙在前，扑面而来的杀伐之气仍然让程前胸口一滞，周身护体真元一瞬间便被搅碎了。他双手握住龙骨枪，在胸前画了个圆，神龙当即卷成一团，将他围在了中间，耳边钢铁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刀剑漩涡中的利刃雨点似的落在神龙身上，龙魂周身的祥瑞金光转眼便暗淡了下去。程前只好强提一口气，将周身真元全部推入真龙其中，那一刻他就好像小时候没轻没重克符咒一样，起身时气海近乎枯竭，经脉难以承受，浑身漫过针扎一样细碎的疼痛。龙魂却突然大赤，那神龙张开嘴竟吐出了一对金灿灿的龙珠，那一双龙珠看起来圆滚滚的没什么用，居然意外通灵性，左突右撞，竟艰难地在漩涡中开出了一条窄路，让程前一眼看见阵眼中心有一个闪着光的东西。程前从来不缺少看见目标后爬也要爬过去的血性，当下他丝毫不顾体内就要干涸的真元，在已经没力气御剑的情况下纵身跳上了龙背，身体伏低，从刀光剑影中硬闯了过去。程前后背上很快布满了深浅大小不一的伤口，整个人就像一条砧板上的鱼。神龙怒吼一声，长驱直入，紧随着龙珠抵达了阵眼中心。 程潜感觉自己已经是强弩之末，再顾不上辨认那阵眼中究竟是什么玩意儿，长枪一挑，便直接伸手抓进了手心。这一抓，手心传来难以描述的灼痛，程潜当场忍不住痛哼一声，阵眼移位。只听一声巨响，周遭密布的尖刀顷刻间全部转向，先慢后快地直冲上天，斩魔阵的外围撕拉一声，当场分崩离析，地面上炸起无数大小坑洞，原本困在阵中的魔修与天眼处修士全都顾不上再争斗，满脸的劫后余生。这时那神龙这才缓缓落地，程潜一口气没上来，直接从龙背上滚了下来。严正明丢下寒渊，一息间已经到了程潜近前，一把接住了他。还没来得及查看程潜伤势，周遭桃花杖纷纷落下，落在地上，转眼铺就了一层又鲜嫩又可怖的粉红花海，疯长起来。 哼！ 寒渊冷哼一声，甩手放出一团业火，将花海烧成了一片焦黑，浓烟满载着怨气冲天而起。那让所有人都呆住了的变故就是此时发生的。这浓烟好似惊动了什么，天上掉下了一道惊雷，随后四方一声巨响，只见天幕中从方才那斩魔阵中的无数斩魔刀龟处开始突然裂开了一条缝，那裂口逐渐扩大，从天上一直裂到了地面，仿佛将整个空间都撕开了，里面所有活物与死物都一同被卷入了裂缝中。转眼间，严正明与程潜还有那把真龙旗便一同消失在了原地。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